时间还在远行，留下谁的脚印，不只是贪恋的勇气。命中注定不能靠近，爱你的事当作秘密，怕惊扰你从此远离，无穷尽。多想能够潜入海底，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。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，能相爱，也能成全云海，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。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，不能爱，眼泪终会厮守，别忘了他们的爱而不得。注定不能靠近，爱你的事当作秘密，怕惊扰你从此远离，无穷尽。多想能够潜入海底，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。如果世间万物成全云海，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。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，不能爱，眼泪终会厮守，别忘了他们的爱而不得。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，能相爱，也能成全天涯不分开，不能爱，眼泪终会散。